22集。 汽车站外人来人往，拉着行李箱的人们行色匆匆。赵云华抱着自己胸前的行李袋，缩着脖子试图把自己隐藏起来。通往老家的大巴车已经走了一辆又一辆，赵云华却迟迟不敢去检票口，他害怕警察已经查到了自己就是那个凶手。不远处有一群民工模样的人聚集在一块儿，赵云华朝他们走过去，他觉得自己待在那儿会显得没那么突兀。 这警察已经在抓我了吗？ 赵云华贴着墙角蹲下来，一整天没吃饭了，胃里现在空落落的，几乎有些灼烧的疼痛感。临走之前，赵云华在包里装了公司发的早餐面包，但现在却没什么心情吃下去。今天早上，他准备去客户家里做保洁，正在家门口的公交车站等公交的时候，旁边站了一个人正在打电话。赵云华无意之间听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，似乎是正在跟电话里的人讨论周衍的案子。赵云华立刻就警觉起来，那个人站得离他很近，赵云华可以清楚地听到他说的话。 你不知道吗？凶手已经查出来是谁了。嗨，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别人啊，这是警方机密，不允许泄露办案进程的。我朋友是内部人员才告诉我的，你可别出去瞎传啊，小心打草惊蛇。听说啊，是给周衍家做卫生的保洁阿姨，好像跟周衍关系还不错。作案动机啊，现在还在查，应该是跟他儿子有关系。 听到旁边人打电话的内容，赵云华顿时极度慌乱 啊！警察查到我了，他们是怎么查到的？我没有躲开摄像头吗？啊！ 他正这么不安地想着呢，刚刚正在打电话的那个人忽然回过头来，正跟赵云华对上了眼。那个人的眼神有些犀利，像是要把赵云华看穿了一样。就在那一瞬间，赵云华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，他只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发软，几乎要紧张的站不住了。好在这个时候公交车来了，乘务员走了下来。 乘坐115的乘客请赶快上车啊。哎，王林总，说你呢。 那个人这才转过头上了公交车。看着那个人上了公交车，赵云华松了一口气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还以为对方认出自己来了。等公交车开走之后，赵云华才意识到，刚刚开走的那辆也是他在等的那一辆公交车。不过赵云华已经没有胆量再去做家政。 如果警察已经查到了我就是那个凶手，那他们会不会马上就来抓我了？他们现在会不会已经闯到我的家里了？会不会啊？ 又一趟公交车来了，赵云华仓促地上了车，他不敢回家收拾行李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回老家。他老家在一个山村，那么偏僻的一个小地方，只要躲起来，警察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找到他的。赵云华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 没事，我没有做错什么。 他的手心里已经出了一手的冷汗了，几乎要拉不住公交车的拉环。他看向了车窗外，竭力地安慰着自己。 恶有恶报，杀人偿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这个周衍，他害死了我儿子，他还欺骗了我的感情，亏得这些年我一直把他当成情感的寄托，把他 对儿子的好全都给了他，却没想到，没想到这个人就是我苦苦寻找了十年，做梦都想杀死的凶手。 如今给赵彤报完了仇，他也没必要留在城市里了，他要回农村老家，赵彤的骨灰就埋在那儿，他要回去陪着赵彤，他要告诉赵彤，妈妈已经帮他报仇了，让赵彤可以安心地睡下去。但是到了火车站，他又不敢去售票处买票了。如果警察已经开始逮捕他了，会不会在他出示身份证的那一刻，他就相当于自投罗网了呢？赵云华在火车站的附近徘徊不定，看到那些穿着制服的交警，他都忍不住猜测那些人会不会是来抓自己的。惊慌之下，赵云华又坐着公交车去了汽车站，可是好多年不坐大巴车了。到了之后，赵云华才发现，如今的大巴车也需要身份证验票了。就这么惊惶不定地徘徊了好几个小时，低血糖和心跳过速让赵云华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晕倒。他找了个墙根贴着蹲下去，身后有东西靠着会让他觉得好受一点。不远处走过来两个20多岁的姑娘，可能还没到检票时间，他们把行李箱放倒，坐上去玩起了手机。赵云华的心里直打突，他忽然注意到那两个姑娘正频频地朝自己看过来，似乎还在窃窃私语。 哎，是不是他？真的好像。 你小点声，你再拿出照片来对比一下， 绝对是他。 赵云华不敢抬头。 他们在说什么呢？他们在说我像什么？难道警察已经发布了通缉令了吗？ 那两个女孩凑在一起看着手机说， 不过照片上是长头发，这长得吗？不对， 都10年了，肯定有变化呀。 听他们这么说，赵云华的手指攥紧了胸前的书包，身体忍不住蜷缩得更加的厉害了，他想把自己竭力藏起来。其中一个女孩子这个时候站起身来，朝赵云华走了过来，并且弓下身把屏幕上的内容递到了他的面前。 请问你看这篇报道了吗？ 什么报道啊？ 赵云华抬起头来，他伸出手想要拿过手机看清楚，他察觉到自己的指尖在抖，然后他又收回了手，伸长了脖子去看。另一个女孩子也过来了，她拉了拉前面那个人的胳膊， 走吧，赶紧走吧。 说着她就把自己的朋友拉走。 算了算了，别看这个了，怪瘆人的，我们看看你朋友圈其他内容吧。 看着他们又坐回到原来的位置，赵云华下意识地把手伸到了行李包里，摸到了自己的手机。他刚刚看到了那个女孩子的手机屏幕，上面像是周衍教过他好几次的朋友圈。赵云华不太会用手机，周衍教过他用微信、抖音、微博，还有周衍平时直播的软件。赵云华当下学会了，但是因为微信上没什么朋友，只有几个客户的动态，所以赵云华平时并不常看朋友圈。 那个朋友圈里到底有什么呀？ 赵云华不安地想着。 不行，现在必须把手机打开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只看一下，只看一下应该没关系吧。 赵云华摸出手机开了机，打开朋友圈，往下滑动了没几下，就看到了那一行字。 我们采访了周衍的高中同学，得知了一个关于校园暴力的故事。 转发的那个人头像陌生，他想起来，那是昨晚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刚刚加上的一个人。 阿姨，你有零钱吗？ 有。 哎，太好了，那我用微信转账给您吧。 赵云华不太懂这些操作，就把手机给那个人让他帮忙操作。 等到那个人把手机还给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加上了那个人的微信号，并且收到了2块钱的转账。临走的时候，那个人还跟他闲聊了几句。 您平时会用朋友圈吗？ 赵云华当时说， 我会用一点儿，但是呢也不常用。 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您无聊的时候啊可以常看看。 看着那一行字，赵云华的手无法克制地开始剧烈地颤抖。他点开了那个链接，上面赫然记录着10年前赵彤被校园暴力逼死的真相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